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梦打碎，让泪流下脸庞，带我离开看看穿好像，再怎么拧着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被爱黄昏的花只需一份爱欲才生存的迷惘，栖息的太 消失了，他自己却看不见。我知道你多认真，一路坚持着心愿，想想练习多少遍。See the perfect you, 属于你的 perfect way， 不信赞美或者谦卑的语言，让我看见 perfect you， 属于你的 perfect day， 擦亮你的天分，世界会惊艳。Can't do it again, never again.喜欢或被讨厌，是谁愿意画的圈，你从未存在里面。每个缺点用来呈现，每个优点的背面，像你鲜艳的标签。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， 属于你的现在没花着钱为 和歌颂倒下了心还会痛，看天边的星光，是黑夜的盼望，总会被遗忘，却照亮了前方，能安慰寂寞黄。啊啊，听声音颤动，你眼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。啊啊，无尽的伤痛，恨爱回忆在心中。心上站在路中央，谈该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，听耳熟的声音，是心跳的回响，的风霜，问岁月究竟多长。啊啊，听声音颤动，你也

to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伴着我 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星辉，再从容看一遍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恨都在心扉，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恨都在心扉，行走在茫茫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出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 秋千了， 相逢起舞， 相逢起舞。

要是依然念念不忘，太不衬头，早放生彼此好好过，都多久、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，后来的那几个又

细节，我们都在